开伯特吃惊地望着艾比。你喝醉了吗？还是疯了？还是……他看到艾比悲哀绝望的面孔，突然产生了不祥的预感。他冲上楼去，奔到摇篮前，被真实的景象吓呆了。他蹒跚地走下楼来，痴痴地望着艾比。万能的上帝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为什么？艾比怀着蔑视注视着凯伯特。哼，我应该杀死的是你。要是我有理智的话，我恨你，我爱伊本，他是伊本的儿子，我和伊本的不是你的。凯伯特如梦方醒，面如死灰。不久，他又恢复了以往的坚定和冷酷。原来你希望杀死的是我，不是他，对吗？好吧，我要活到100岁，我要看着你上绞架。他又一次感到自己孤孤单单，老得像果子就要从树上掉下来了。忽然，他想到自己的另外两个儿子西蒙和彼得，他要去找他们，把田庄一把火烧掉，然后到加利福尼亚去。他颤颤抖抖地挖开地板，发现埋在下面的金币不翼而飞。他脸色铁青，瘫在地上。伊本回来了，他已经报告了警察。这时，他对自己深深的懊悔。他望着艾比美丽而忧伤的面容，猛地醒悟过来。啊，艾比是多么爱我，艾比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呀，我才是有罪的。他跪倒在艾比眼前，祈求他的宽恕。艾比把他的头抱在胸前，温柔地抚摸他的头发，显得异常平静。伊本哭泣着，希望与艾比一道接受惩罚。艾比坚定地说：不，你什么也没干，是我一个人干的。哦，不不，我和你一样有罪，它是咱们罪恶的果实。艾比抬起头来，仿佛向苍天发出挑战。我绝不忏悔这个罪恶，我不要求上帝的饶恕。警察来了，艾比和伊本双双走出阴暗的农舍。这时，朝阳已经升起，映照着整个农庄，天地一片辉煌。那两棵高大繁茂的老榆树也被镀上了一层漆艳的红色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美国剧作家尤金·奥尼尔的剧作《榆树下的欲望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。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您欣赏到这里，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